朝鲜代表16号在第72届联大第一委员会裁军及国际安全会上讨论议题核武器时做了发言。他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友合国和北约等对于今年7月联合国所通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当初就采取了拒绝的立场，还不参加了有关条约的会议。朝鲜一贯支持旨在全面消除核武器和实现全球无核化的努力，但是在美国经常进行对朝核威慑，又拒不缔结本条约的情况下，不能加入本条约。朝鲜半岛核问题是由于美国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胁而产生的。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处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一触即发的危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朝鲜那样长期遭受过美国极为严重的核威胁，又没有在本国门前实际目睹过最毒辣、最猖獗的核战争演习。他强调，朝鲜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弹道火箭，是针对美国又明显又实际的核威胁所做出的正正当当的自卫选择，今后也将坚持那永远维护和平的旗帜并举路线，坚决走我们所选择的道路，不会让出半步。